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7月29日至30日，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抢订热线5965-9999。 8月1日至8月7日，在你身边的华冠，微信支付满2元礼送20元，8月8日满100抵现20元，叫上小伙伴一起和华冠打造无现金社会吧，天天都有鼓励金，神秘彩蛋等你来。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8月2日，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运营企业要加强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建设，对用户注册使用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计费方式和标准，建立投诉处理机制，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禁止向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据教育部、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明确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规模显著扩大，将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从河北省旅游委获悉，截止目前，京津冀3地已全面实现旅游信息互联互通，共同开展宣传营销。今年的京津冀旅游年卡与去年发行的年卡相比，涵盖景区总数达150家，并首次增加冰雪项目，冬奥会赛事承办地崇礼也有景区加入。今年3月底，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共同参与的通五廊旅游合作联盟成立，3地发布了通五廊旅游一卡通项目和通五廊精品旅游线路，共同打造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示范区。近年来，京津冀旅游部门不仅联合编制了京津冀最新旅游路书，制作了京津冀旅游手绘电子地图，还开通了京津冀旅游网络平台，并分别在旅游官网设置了京津冀旅游板块，共同推动京津冀旅游一体化。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什么爱，你精彩，我非爱。恋什么爱，你高山，我心海。

Thank you.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在2006年发行的《我们的纪念日》专辑当中，范玮琪呢曾专门的给她的丈夫黑人写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黑白配》，也是向黑人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坚定信心吧。而最近呢，在网上又吵得沸沸扬扬的关于他们俩之间的事情。可是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话呢，我都愿意相信他们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或者说歌曲里或者是说在各档节目当中看到的那样恩爱有加。第二首来听到的是陈奕迅《暴风雨》。 拥有一切在我手里，一场风雨夜半来袭，还以为人生全有人控制，一觉醒来才发现一切随阳光消失。 这是陈奕迅的《暴风雨》，也是电影《暴风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整首听下来呢，旋律是非常的轻柔舒缓的，而且歌词也是充满着正能量。虽然跟电影的紧张刺激还有悬念迭起的节奏截然相反啊，但这正是导演李光耀想要表达的主题。他也希望所有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呢，都能够感觉卸下包袱，然后松一口气吧。接下来是许美静的歌，她除了在新加坡、在台湾、在内地大红大紫过，在香港的市场上也有过风光的经历，发行的国语精选、粤语专辑都有不错的市场反响，但是在2000年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了。来听到这一首经典的歌《蔓延》。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

水木年华的这一首《在他乡》，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而写这首歌的曲作者是李健，词作者呢是卢庚戌。李健其实是水木年华最早的成员了，而他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其实都是单飞之后的，像《传奇》《向往》《风吹麦浪》啊等等的。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徐良还有李晟他们俩合作的 I Will Be OK。 李晟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多了很多甜美的感觉。 What to say? 十点可是有点寒了，满面白雾点灯坐等、yeah. 忘掉刷牙洗脸，我的炸弹出现，为何又黑了一圈？出门后才发现发型像 Marilyn、 cool. 我路过车窗前还是镜子前，都会好好端详着我的那本完美侧脸、 oh, 而且要从左边 Oh hello baby baby Oh hello lady ladyHave a really nice smile 请看着我的眼睛 What you say Another summer day Without you I will be okay 啦啦啦啦你说的美我还是学不会 走廊转角的你最熟悉的空隙手间，电视机有一点闲，充当着背景音乐。认识一个人在家的我，却不想结缘。It's my favorite garden when I was a boy。今天的客人忘记了是谁。 歌是来自于徐良还有李晟，徐良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而他呢居然是95后啊，真正的小鲜肉了。这首歌听起来呢可以说让人觉得毫无压力，旋律又上口，所以两人在合作当中应该也是默契十足的。说真的，小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里的女声，觉得完全不像我印象里的李晟，怎么会那么的甜美还有温柔。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绝对不能用温柔来形容他，但是呢他却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苏芮，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想那么的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或许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 前的一首歌曲，而近两年在 Selena 烧伤之后呢，他们又出了一首相对应的歌，叫做花又开好了，也是为了见证他们十几年来的相互陪伴吧。那些在中学小学课堂里偷偷听着随身听的小孩已经都长大了，也开始不用去省钱买专辑来支持自己的偶像，所以当物质变得富足，然后精神觉得有点缺乏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青春里最初的那份记忆来填满我们。说到青春的偶像，80后必然少不了他，也是最近在网络被叫成是小公举的周杰伦。来听到这一首花海， 静止了所有的花开，遥远了清晰了爱，情侣们爱却更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

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后弄湿冷清的晚空。 这首歌是陈慧娴《归来吧》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歌。其实很多人对于陈慧娴来说似乎很熟悉，可是又不太明显。尽管她和林忆莲、刘美君还有邝美云曾经是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啊，但是呢，很多人听到她的名字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会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当然她没有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可是她的很多音乐就真真切切地传入过很多人的心里。今天小军的音乐和整个都是好怀旧的感觉哦。最后一首歌当然不是什么新歌了，来听到的是黄品源的《狠不下心》，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说你以后决定自己活，转眼成空无人港口无清风，我的眼神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不想就此罢手，想不透、以为会幸福，然而却就好像一棵相思树，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要抓抓不住，狠不下心，恨不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冰上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淹没我，狠不下心，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是个你。 间为过，融化了我淹没我，狠不下心狠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湿了你，狠不下心狠不了你，早就应该忘了你。 的走，我不愿等候，坚强的